杜清芳站在石继承面前，木良佛善哉善哉，石老侠连上几阵，你太乙猖狂了吧，山人前来会你。石老侠哼了一声，杜清风啊，旁人苏州那是人家让我老迈连残，唯有你要苏州啊，那是你学艺不到，经师不明，你呀、啊、只不过是武林中的败类，不信你就进招来。胡良佛也口出狼烟大法，吓不到山人。他掐剑诀，宝剑点面门，青龙出水，奔着老侠可就来了。石老侠手中宝刀护住自己面门，左手推右手腕，攻右步，进步截刀，啪，这刀就跟雪片似的飞过来了。杜清风脚点船板往前一纵身，老侠客一滑，这左腿刀背就由打杜清风左臂滑过去，缠头裹脑式照着杜清风唰脚后跟又砍来了，真快。杜清风是刚刚落在船板上，刀就到了，怎么这么快啊，赶紧来一虎作坡纵身回来。石老侠跟着右脚的抬起来了，卯足了劲儿，就踹在杜清风的屁股上，砰，啪，咚，这一脚就把杜清风踹出两丈多去，一下就坠入江中。这位云侠道士杜清风啊，刚才被老剑客董谦董化一踢到江内，刚把这道观站好，这回好，这道观又跑掉了。赶紧把道观捞起来，回到了大船，那狼狈啊都快哭了，跟军师燕普说，我两伙师兄啊，看起来我非得逮和尚不可了、啊、赶紧下去休息吧。燕普只能好言安慰，心乱如麻呀，师哥莫须与休死了。得了，胜败乃兵之常事，贤弟啊，回山换衣服去吧。杜清风走了，慈云可急了。慈云喊了一声弥陀佛，当当当，双铲一碰，火星的乱蹦，上小船送神行就上了大船了。他刚要说话，对面小船之上纵身行上了一位手捧仙鹤掌，正是四爷真珠佛董瑞。董瑞就跟石进生说，石老侠呀，你可不能包圆啊，给我留个解解闷吧。石老侠一抱拳，钱可爷能者多劳吧。石老侠飞身上小船回去了。四爷珍珠佛一笑，慈云呐，我正想吃驴肉呢，你这秃驴又送来了，好啊，那我就宰你的秃驴。慈云气往上撞，弥陀佛，董瑞你可别忘了，咱们打吧。哈哈哈哈，我是连打带骂。慈云手中双铲流星斩月势，就奔着四爷珍珠佛来了。董瑞左手掌往上支，右手掌海底捞月，上打下听，就听啪。四爷乐了，愣磕我秃驴，行爷们儿。手中仙鹤掌双峰贯耳，就奔了慈云了。慈云跨马登山，双手一立，这铲往左右一推，嗨，啪，真磕。珍珠佛左右手的仙鹤掌就奔着慈云的右边打来了，慈云双铲一搭，用手推出窗前推月，他愣往上磕，火气飞舞，火力气大，震耳欲聋啊。这二位动着手，四爷珍珠佛董瑞嘴不闲着，不干不净老骂。此人生气啊，他一生气动作失准，这鬓角就见了汗了、啊、他的师父了音一看呐、啊，这个慈云呐、啊，我不让他动气，他非动气，你瞧啊，这招数都不行了吧，贫僧我踢他吧。